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欢迎光临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来自北京音乐广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呢？欢迎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老朋友来发位置了。那也欢迎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也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很多朋友选择在今天出行吗？好了，那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个适合春季赏花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5月1号星期二，在五一小长假期间不受尾号限行限制，高速路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如果您今天正好有踏青赏花的计划，那来为您推荐一个适合春季赏花的好去处，这就是密云的金婆罗村。提到金婆罗村呢，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这里的小米，但是您知道吗，初夏的时候小米还没影儿的时候啊，油菜花海却已经占领了这片土地。而且有趣的是，这里紧挨着一条登山步道，爬上山坡俯瞰花田，感觉相当不错呢。玩累了，下山找一户农家，美美的吃上一顿农家饭，郊游的自在和惬意就全齐活了。现在在北京时间9点多哈，如果您动心了，那就马上出发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40名 The Royal Concept On Our Way。 第39名 容祖儿正好。 第38名 林俊杰爱情优格。 第37名 汪苏泷严小姐。 严小姐三好学生的拒绝。 第36名 Rachel Platten Shovers。 Maybe it's chemical, something about you really drives me crazy, maybe it's magical。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old me close, we're falling to the ground. Taxi driver, sun is rising, down the sirens, keep on driving, flashing light. Oh, what a night, I miss your bed, I lost my head. And it's sunny, where's the running? By the roof, the power lines, the perfect maker, don't you let me. 来自 The Royal Concept 的这首 Another Way， 在路上。如果说极长的漫夜和严苛的生存环境影响了瑞典的音乐属性，造就了后摇金属电子乐当中所展现的严肃冷峻的极强氛围感，那么 The Royal Concept 这支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子流行乐队，则是将瑞典夏日的阳光明媚还有和煦轻松完美的体现出来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首动感十足的歌来自容祖儿，正好。容祖儿的实力就是在台上穿高跟鞋唱跳五六首歌曲，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完全没有差别，稳准好听。因此英皇也为他准备好了冠冕，让他做一呼百应的天后。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重新出发。 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和我一起 Hold 住精彩，Hold 住未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欢迎你回来。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冰山的尤格里，下四度西。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冰冷自作聪明啊，冷藏你的猜忌不安啊，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行了吗，试探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我温度计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yeah、喝下我的爱情有个拥挤的味道，不需通关直接可到达， 蓝蓝 在冰箱的尤格里下次独吸，你说那味道刚刚好，热量能降低爱情的过敏反应，分解你幻想的情节，快速冰冻的就从你呀，冷藏你的猜忌不安，看透了我的全部就能醒来吗，快开始当我的语言啊，请别理会简讯的笑话，测不出我在为你发笑，喝下我的爱情有个拥挤的味道，不需通关直接可到达，你是我的爱情有根红的连塞脚，浓缩了气氛沸腾我的心跳， 全新推荐的来自林俊杰的爱情优格。如果你曾经静下心来循环过林俊杰的每张专辑，那么你或许会听出每首歌曲的色彩吧，就像这首歌曲是那种暖色的，和你一起追寻究竟谁是你的爱情优格呢。好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眼里下着雪，冻得我在发抖，好像凝固了宇宙。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眉毛像是月，美的我醉的我，好想不让你难过，守护你每个日夜，就像星星不眨眼守护你每个季节，不管夏天秋天春天或冬天。严小姐严小姐，请你看看我的脸，多见你请见心不再让你受委屈。严小姐小姐，三好学生的拒绝，别给我好不好，让我一直都陪在你身边。严小姐严小姐，你的眼里下着雪，冻得我在发抖，小姐，你的眉毛像是月，美的我醉的我，好想不让你难过，守护你每个日夜，就像星星不眨眼守护你每个季节，不管夏天秋天春天或冬天。小姐严小姐，请你看看我的脸，多坚定请坚信，不再让你受委屈。严小姐严小姐，三好学生的拒绝，别给我好不好，让我一直都陪在你身边。

避免，也许彼此好过点，无奈看你此刻眼睛，仿佛我不应拒绝邀请，谁知应要如何辩证，才是有爱与痴情，为害怕怎么可狠心的欺骗，但也不忍跟你绝情，我匆匆的再喝一杯，没法清醒装决定、哦、难怪曾说出不能成为知己的，怎么可能相恋，这晚我认真庆宴， 发给我们，五月十三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The weather。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度。今天白天云量较多，本市天气以阴为主，有分散性的降雨天气，降水量不大，大家外出要带上雨具，注意防范。夜间降雨结束，天气转晴。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五一三天小长假中，各地音乐节可谓异彩纷呈。北京草莓音乐节今年依然在北京渔阳国际滑雪场举办。今天是草莓音乐节的最后一天，在今天的现场，您将会看到窦唯、马迪、姚十三等一众歌手。再把目光转向厦门，2018彩鹿音乐节昨天在厦门集美登场，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音乐人群星荟萃，尽情释放音乐的激情。 本次音乐节历时两天，15组来自海内外顶尖音乐大师、格莱美获奖者、内地超人气厂牌、亚洲知名乐队等汇集厦门，为音乐节带来最潮流、最硬的音乐形式。最后来看四川，4月29号到30号，2018年四川省春季音乐季暨第三届乐山峨眉山佛光花海音乐节在四川峨眉山下举行。音乐节以怀旧为主题，融合时尚元素，让现场观众穿越时空隧道，感受属于自己的青春激情。音乐节现场，内地女歌手王艺杰首先登场，紧接着新生代男歌手侯志斌演绎流行歌曲《告白气球》《爱情废柴》等曲目，让现场的气氛进入佳境。黑鸭子组合马玉、辛晓琪、孟庭苇等先后登场，现场观众欢呼声一片。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斌。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出发的路上吗？打算去哪里郊游呢？这样一个大好的春光可千万不要错过了，赶快带上家人去踏青赏花吧。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Rayman Only Bring Back This Summer。 第34名 张杰逆态度。 第33名蔡健雅被驯服的象。第32名 王心凌 I do。 星星铺满整条街，听我们的誓言。 第31名 Lily Allen Air Balloon。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Don't you think it's perfect and the feeling's worth it when we're getting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Everything you've searched for is right here from the dance floor, and you want it now, now, now, now, now. Don't know what you're there for, bring it over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rowd inside my sound. Seeing through your eyelids, I know you like it when the music gets loud.We should throw it back right now, now, now. Then in a little while I see you start to smile. You thought you forgot that you know how. Baby, I can help it, nobody else can put me up, but you got me up in flames. From our very first kiss to our very last wish, you'll be running through my veins summer. Bring back the summer.The summer. 耳边这首歌上周第41名，本周上升到第35位，来自 Rayman 的这首 Bring Back This Summer。 Rayman 的嗓音天赋秉异的创作才华，让 Rayman 将他的音乐化作舞池，每个音符都出现在聚光灯下，让你不禁随着他一起摇摆。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要站住我的你态度，谁说人是习惯动物，不敢颠覆这世俗又算什么人物、yeah、沉默会被错误解读，进攻是最好的防护，不被污染这只布带上谁的脸谱、yeah、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梦想足够疯狂，也许情况就不一样，自我看笑不是狂妄，谁要一模一样，突破平凡突破框框，也许有我就不一样，想的疯狂，你坚持中你成长，你态度的自信光芒，你风飞翔的疯狂，你坚持中你成长，你在一切自信光芒，敢于和天在较量，勇敢说不你态度，谁说人是习惯动物，就算什么任务、yeah, yeah, 沉默会被错误解读，进攻是最好的防护，不被污染这只布带上谁的脸谱、yeah, 成功不止一种配方，谁要一模一样，足够梦想足够疯狂，也许情况就不一样，自我燃烧不是狂妄，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来自张杰的《逆态度》，这是张杰代言的同名网游的主题歌。歌曲的 MV 呢，由导演洪忠浩执导，剧情与舞蹈的画面切换衔接极为自然，尤其具张力的镜头语言，描绘出了一个克隆城市当中的人们受逆态度的感召，逐渐苏醒，在张杰的带领之下找到自我的故事。好了，继续攀升第3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征程，我需要征程，只要你愿等待，雪飞开上，就在你脚开下。 来自谭雅蔡健雅的《被驯服的象》，听这首歌曲感觉是带着笑在流泪。好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要我闭上眼睛，整个画面安静了，当你吻上我的脸颊，世界停了，时间温度刚好，浪漫气氛刚好，期待甜蜜的表白，适合心动。你说牵着手说话，心事会更快传达。我说好像一 话，心事会更快传达。我说好像一 非常温馨的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来自王心凌的 I Do。 这首歌是她主演的偶像剧《微笑 Pasta》 当中的插曲。王心凌甜美温柔地唱出了一种浪漫温暖的画面，也带给我们一种 easy 处事的生活主张和快乐哲学的态度。好了，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 Lily Allen 的这首 Air Balloon。莉莉扎起猛猛的羊尾辫，梳起了平刘海，跑到天蓝草绿的南非大草原，却又在天体之间以斑马猎豹为宠物，科技社会的一切习惯化为云烟，她变成了最活泼的人间精灵。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1位。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随腾兵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吧。 Somebody remind me where I am, I'm your Timbuktu. Did I ever tell you my uncle's monkey ran away from the zoo? Would you tell me what this all means? What happens if I go through that door? Cause I'm looking up at the ceiling, but it's turning into the floor. When I'm born, I kinda drift away. I'm not sure quite why we work all day. I've been thinking, and I've got this plan. Let's go right now. Come meet me in the sky, I'll be waiting for you. And we can hear what they say up in my 和平，这里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将于2019年10月18号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的国际军事赛事，也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最高级别军人运动会，被称为是军人的奥运会。目前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征歌活动进入到了专业违约创作阶段，我们也将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向各位隆重推介征歌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 著名音乐人、唱作人崔恕也投身为军运会写歌的队伍当中。崔恕，华语流行音乐界重要的填词人之一，曾发表歌词超过500首，参与创作及制作的唱片超过100张。影视金曲代表作包括《幸福像花儿一样》《爱如空气》以及《甄嬛传》片头主题歌《红颜劫》等等。此外，也为很多歌手创作过歌曲或者是专辑主打歌。这一首来自谢霆锋，有着体育精神内涵的《不败的天才》。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会歌和主题推广曲，崔恕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军运会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比赛，又是在武汉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希望创作的歌曲能够与世界接轨。 军运会它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运动会嘛，它应该主要展现的也是一个体育精神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家想到军人也会想到和平力量，我觉得有很多的元素可以去在这样的一个歌曲中体现出来。我觉得如果是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比赛，又在武汉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希望它的感觉能够更加的跟世界接轨一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做流行音乐的嘛，那希望能够作品里面有更多的流行元素，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军人运动会，但是也希望它能是一个普及到大众，就是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运动会。那这个歌也希望能够是一个在大众中流传的一个作品。 在2014年的马年春晚当中，由崔恕作词作曲，张明敏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梦》，既代表了海外游子的心声，也是唱出了中华儿女的集体荣誉感。 我的中国梦永远在我心中，任岁月匆匆带不走初衷。我的中国梦把我国家的兴旺是我的光荣，四海同五洲同，华夏儿女让世界歌颂，心与同爱相融，中华一家同圆一个梦。是我的光荣。 展示实力形象，增进友好交流，用军人意志点燃运动激情。 东方府园一树相传，形状榕树亦庄南树区350到430平折叠四合院，240到305平叠拼新楼座，首付320万起，8020-9999。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京房2017-33号。 Volvo XC90 T8 双引擎科技，6种驾驶模式随心驰骋天地之间，纵享酣畅驾趣。今日起购车尊享100%购置税补贴等多重优惠。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个一个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找自己。挤在公车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个外，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我在我的屋檐下飘，睡在我的被单里摇，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陶喆的找自己，在两年期间，陶喆不断地寻找新的自己，突破自我，于是有了这首《找自己》。这张专辑当中呢，终于将他沉淀了两年的心血结晶，用全新的方式创作推出。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呢？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没有刷存在呢？那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大家庭当中。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都来报道了吗？好了，今天是五一的小长假，想必大家此时此刻也正和家人在出游踏青的路上吧。那带上我们汽车音乐会为你推荐的好听的汽车音乐，一定会一路好心情的。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分享梁静茹的招牌歌《勇气》。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刚刚这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时光正好》，歌曲在配唱的时候，郁可唯仔细地拿捏每一个字的发声，对歌曲气息的把握呢，更是展现了精湛的唱功。这次合作当中，制作人金大洲对郁可唯的认真态度大为赞赏呢，也希望这首作品大家可以喜欢。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王静的这一刻，一个全新的好声音，一股青春的新势力。两年来，那个青春靓丽的王静在初试提升之后简直就是销声匿迹，那一些喜欢她的人也只能搜罗到点点滴滴关于她的消息，而这张作品呢就是她的回归之作了。 找个地方随便走走，没什么能比时间逗留得更久，我跟着螃蟹哼着行走，哦哦哦，追追追，还能跟着跑。 王静的这一刻，这一刻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为你准备了适合假日聆听的 Bruno Mars 的这首 The Lazy Song， 还有苏慧伦的老歌柠檬树，以及李宇春春春的纯真年代等等。喜欢这些歌曲呢，广告之后再回来吧。 让美梦一直做到今早，让脸庞有个温暖青色的咖啡糖的味道，提醒时间的钟表，好心情都为你做好，拨弄一个全新的发梢。你工作太多太忙，衣服少了容易着凉，就是我一天的烦恼。有点骄傲，想要对这整个世界说我爱我的烦恼，想便利我俩多么的年少，想起我俩怎样的变老，你胡子变成白的，牙齿三个四颗，走路也要我来扶着你的腰，穿一件外套，于是轻轻拍拍你银色的发梢。你不要太过好强，衣服少了容易着凉，就是那时候我的烦恼。有点骄傲，因为爱你，有点自豪，因为有你，我想要对着真世界说我爱我的烦恼。

这首歌来自美国流行歌手 Bruno Mars 的这首 The Lazy Song， 歌曲源自于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当中。歌曲呢一经发行就登上了英国、捷克、丹麦、匈牙利等等国家音乐排行榜的榜首位置，可见 Bruno Mars 的音乐实力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苏慧伦翻唱的《柠檬树》。其实这首歌是翻唱自 Foolish Garden 玉人花园的 Lemon Tree。 这首歌对于玉人花园来说呢也是非常尴尬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后他们的音乐再也没有能够超越这首作品的了。而这首歌也是因为苏慧伦的翻唱而被中国人所熟知。 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地流着眼泪，回忆太美。 Isolation 想住进你心里，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后不管不管，我一天一天更爱你， 是蓝忘君。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到10点，汽车音乐会。 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在跟你说再见之前呢，要告诉你，明天呢我们就要正式回到学习和工作当中了，那我也将回到直播间当中，和你互动，和你聊天，和你分享最棒的汽车音乐。那就说好，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吧。 嘿、hey, 在那盏路灯的下面， 当然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她现在该往哪里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着你回去。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不要悲伤，不要哭泣，再见。